第三節回嚟，冇通呢賽嘅星期二得到，依然繼續有我刁拔許留山。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咧林鄭月娥嗰個變數，即係變翻，即係做咗品客薯片。咁咧喺七一呢件事咧發生嘅過程，其實今日就真係七一專輯咁，就提翻呢幾日發生嘅事，同埋香港啊之前之後啦咁。亦都證明咗社民連咧，雖然我哋話哎呀白票黨冇啦，白票黨冇啦，但呢一次你又睇到， 就黑紫荊大起係嘛？ 係啦，即係咧由大紫荊一路大起，咁到而家籌款就睇到啦，就係51万， 多過上年， 多過上年88,000。因為點解咧？因為原來到而家都係。宇宙唯一最勇武的依然是社民連。 啊、不是熱狗咩？ 哦，熱狗有勇武，打邊爐啫。 仲有網上，網上是勇武。 係啦，佢哋有大把水泥軍嘅，號稱下一人化身過萬人。 係啦。 啊， 唔係佢仲有，佢仲有唔止，仲有好多勁嘢㗎。 唉，但係佢好多勁嘢，我哋睇唔到咯。佢哋喺網上啊，或者佢幻想之中咯，活喺人民嘅傳說裏面。但係社民連真真正正包括黃之峰，譬如好似啊， 眾志黃之峰， 眾志嘅黃之峰。我開頭我都話啦，你要行為藝術，你真係拉黑布，跟住黑友你都唔噴，轉頭咁啊，跟住咧就佔領金紫荊廣場，跟住全部拉曬，盡快係抬走曬，放咗出嚟啦。呢头放出嚟，跟住大紫荊再嚟。每一日，每一日，佢哋都喺呢几日系不停咁做紧，男女后生嘅，包括我成日好佩服，最佩服嗰个林顺谦啊，那个肥仔，今年24岁， 即系众志嗰个。 因为佢本身咧就生个血癌，好似10年前，佢望住当年即是他1993年今年24岁。咁10年前啊，咁佢睇电视啊，见到好多画面啊，发生好多事啊，咁佢自己个心唔舒服，跟住呢但佢病医好咗，佢出返嚟跳返出嚟呢就开始参与呢、這个反国民教育啊，开始加入啊，咁而家读神学啦、啊、到而家一个好，即系你睇外表好柔弱嘅一个肥仔啦。咁，但系喺每一件事咧，最前线包括掟砖事件咧，佢都喺现场。 系，佢叫啲人唔好掟。 系啦， 系啦， 佢系从来都喺呢度嘅，即系从来每一个最紧张嘅场面，佢都冇缺席过。所以咧，虽然咧，即系黄之峰。阿、Tony Choi 成日都话 八火烏斯登膽，所以今年佢啲眾志嗰啲籌款真係跌咗， 跌咗，但係都有40多万， 係 少少人少咗都有，但係佢就話俾你聽，我哋嗰個底即係個底氣仲有嘅，六四亦都有，而家亦都有，甚至同呢個警察衝突嘅時候，警察指住阿周庭講。你再嚟，我掹枪射你。 喂，但警察个指引系咁噶，当警察佢哋真系受到生命威胁时候，先至可以拔枪噶。周庭嗰阵时又冇武器，又乜都冇噶。 哦，警察指引唔紧，警察指引唔紧要。你记唔记得咧？旧年呢个旺角骚乱嗰单嘢咧，老实讲，如果向天开枪系唔得噶嘛。 嗯。 根据指引。 哦，系啊，即系惊佢流弹。 但系依家攞埋，但系依家攞埋奖添啊，嗰个嘢。 嗯。 系咪啊？所以你错佢刘山，周庭当然有武器啦，以凶袭警呢、件事已经系曾经发生啊先例嚟噶啦嘛。喂，周庭行出嚟真系有凶噶嘛？ 你个爱美神导弹嚟，呢个真系真系 吓。 唔系啊，我惊系呢个国产007阿陈宝莲嗰个高热火焰啊， 我会喷火噶。 呢个系铁甲万能 啊，高热火焰， 国产007， 国产007。结果咧突然间咧冇火出嚟，佢话：哎呀，琴晚攞咗去煮公仔面啊！ 吓，咁我系话啦。除了这件事，香港的警权真是过大的。吴文远拉上警车，全部拍晒，真是打他。 是 啊， 咁但係呢不能刑事起诉，只係当警察投诉科。 咁离谱？ 係啊。 喂，嗰次我就觉得我睇到呢單嘢我都諗，哇，啲警察真係吸收咗七警，七警嗰陣时呢就拖埋一边打喎，打 喎。唔使、 哎。今次有进步，拖上车先打，哎呀不过扑街。 都俾人见到。 唔记得车头原来系冇枪链㗎，扑街啦，好似咁样俾人影晒。 咁我 真系蠢冇药医啫。 呢次影晒。咁样一都系佢报案，都系警察投诉科拨入。咁我话啦，香港嘅警察嘅警权，因为受上高嘅指引落嚟，佢哋觉得佢哋系冇后果的。但系佢哋，我相信佢哋都系冇睇新闻嘅。明明拉咗七个，朱经纬都落紧镬，你哋仲嚟搞？ 我咪见到七警上诉紧，有得搏一搏啊！ 系啊，同埋掹枪话肥啊周庭咁，系男人都想肥周庭，我都知道。但系你冇理由，而家呢个世界，你唔能够话你大庭广众，你话冇讲过噶嘛？个个都识拍片噶嘛？即系好似另外一段片系嘛？一个呢个硬汉啊，力敌两个差佬，仲要揸埋呢个警棍系嘛？一个打两个系咪？ 都搞唔掂嗰 单，系啦， 啊都搞唔掂，出招胡椒喷雾系嘛？到出杀手锏啦！我想问啦，而家嘅警察点解一开口就开枪射人？一系就攞警棍就搏湿人。其实嗰个人发癫啫，你企开少少， 电话单啊嘛， 吓等佢冷静啲系解决到噶。但系点解你要冲埋去再打佢咧？我又问啦，吴文远，你夹咗佢上车，你真系当全世界都睇唔到咁嘅？ 佢以为自己进步咗啊！我今次架车拉咗窗帘同埋拉上车先揼噶啦，已经。 佢有可能咧，佢唔知以为自己呢架车咧系有呢个变色玻璃啊！吓，以为佢呢个系习近平坐架车啊！屌你老咩，上咗去之后，哇，全部变晒色啊！ 你嗰惩教处啊，惩教处嗰系平时车嗰啲囚犯出去嗰架就系啦，就睇唔到啦。 系啊，咁我就话啦。香港是不是沦落到咁样 哦，唔止啊，而家根据啊李先嗰啲话警察保护唔够啊嘛，仲要整埋辱警罪啊嘛。咁我就諗啊，如果咁样你揸枪嘅都要话保护唔够，咁使唔使呢第日呢好似保护啲大熊猫咁嘅铁笼笠住晒啲警察，咁先够保护呢？ 喂，应该系噶，你睇赤手空拳，一个打两个啊嘛，仲系占上风。喂，大佬，你揸晒警棍，咁都仲唔使保护？咁啲弱者嚟噶呢啲。 咁所以差佬系应该同列入同呢个大熊猫同一级别。 系啦，冇错啦，呢、這个 就保护。一出真系咧，就要用个铁笼罩住佢哋，保护佢哋。 不过差佬掹枪呢个咧，就真系好似有少少传染性咁样。咁我睇到单新闻就系话咧，有个一对夫妇就唔知揸住架车，跟住个老婆咧就坐喺司机位隔篱，佢就冇拦安全带，跟住有个差佬咧嗰啲白扎啦就截停佢，就话喂你冇拦安全带，跟住后屘嗰、那个唔知又叫翻嗰个男人上车，跟住男人我唔上啊，你而家抄紧我牌噶嘛，点，跟住咧个老婆咧就翻去个司机位隔篱嗰度，跟住咧个阿 Sir 又掹枪啦，佢话因为佢拿住把铰剪。哇！跟住即刻，跟住咪个男人咪即刻走出嚟拍片咯。又哇，点解掹枪啊？点咁夸？即刻又再报警，警察呢边再报警，就话喂有个 Sir 掹枪指住我，就因为佢见到佢老婆拿住把铰剪。跟住原来嗰个人系唔知系嗰两夫妇系做花王嗰啲咁样嘅，跟住做园艺啊。吓，点知有铰剪啊？我车尾上有电钻添啊！你过嚟啊！ 哦，即系等于周星驰电影啊！我系做 A 姐维修嘅，我有士巴啦， 系 好正正同合理嘅。 喂，系喂，讲话嗰个做呢个演员有啲似吴文远喎。 系啊，可能吴文远咧，即系咧，而家咧香港电影行咧难揾食，咁啊，即系卒之咧投身啊呢个社民连，咁希望咧喺另外一个舞台咧就贡献佢演艺啊，发光演艺人生亦都一场。不过咁样，而家基本上香港咧都变到已经真系。无法无天，同大陆一样啦。因为其实咧，即系香港，其实咧急起直追，与时并进嘅。你睇下我哋中国嘅外交部发言人最近对呢个中英联合声明，佢讲嘅，哇，一番掷地有声嘅说话。 伟论 系啊，真系冇谂过， 震惊真系， 系即系举世震惊， 震惊唔知13亿中国人嗰啲， 震惊埋全球嘅民主社会嘅人 啊，原来。过去 咗所签订嘅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咧，我哋要面对现实，佢系冇效嘅。 啊，佢唔系冇效，佢系历史文件，佢嘅讲法系。 所以而家 变成一份历史文件， 系啦，所以而家咧系不具效力嘅，啊，亦都因为系咁样，系有啲我哋咧做人咧要睇而家嘅现实。你英国而家喺香港系冇治权嘅，系咪啊？啊，连监督权都冇，但系冇理由嘅，因为呢份中英联合声明咧系签署嘅时候咧就摆咗上去联合国，系一个国际嘅公约嚟嘅。 咁梗系啦，受国际监察噶嘛。 系嘛？但系而家你公然撕毁咗， 我就但系咁喎，咁点解佢哋又咁紧张呢个九二共识咧？冇签噶喎，嗰份 系啊，签咗 都可以咁啦。 历史文件，何况连字都冇， 系咯， 系咪？做乜嘢口口声声讲九二共识咧？台湾人肯定好奇怪，台湾人唔系唔承认九二共识，原来都冇签过。是咪喺历史根本上唔存在， 签咗摆咗上联合国都可以话失效咯。 是咪何况一讲过嗰阵时签嗰个国民党㗎嘛，而家我系民进党嘛，是咪即系当时清朝签割让香港俾英国，是咪跟住我哋嘅国民党仲承认，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台嘅时候全部拒绝承认所有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不是？所以邓小平说我们不谈判，你都不承认的。所以自古以来共产党不承认签过的协议是对的。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没有签过的又怎 么呢？可能正反两面啦，冇签过咪要承认咯。 哦、 因为咧，佢一个信实嘅党，牙齿当金使，写喺出嚟嘅话，划分咗伪造文件。但我讲嘅嘢系算数嘅，不走样，不变形。可能佢哋系咁样睇法，但系我哋冇办法亲身见到习近平，问佢一声。啊，我哋亦都冇一个好似呢个有线电视记者啊。咁能够咁埋身咁 冲咗上去前面， 系啊，问佢呢句说话，所以咧， 好似香港人对于呢件事好似冇乜反应咁，即系好似系咪预咗佢咁样咧？ 因为习以为常啦， 系 你讲嘢唔算数，系梗噶啦，系咪啊？梗噶啦，啱唔啱啊？ 唔系 咗， 唔系好似阿黄子华仲同笃笑咁咯， 系啊， 跟住佢话通常就系话咧。在鼓励紧自己的时候突然间就会话预咗噶啦，即系话啊个医生话俾你听你有 cancer， 预咗噶啦，不可能电咗有得医噶，冇用噶。 系啦，而家香港人其实呢个心态系已经系成晒啦。如果唔系七一游行，以而家香港政治嘅氛围咧，冇咁低迷嘅。 嗯， 吓，虽然我哋有，我有留意啦，咁在座三位当然，咪即系两另外两位都有留意啦，但系 有啊， 实际上真系个心系淡咗，系六四咧，我咁多年冇去，谂住今年人少就去啦，但系七一咧本身我约咗人，咁第二咧就系冇去嗰个冲动啊。 但你见嗰啲，如果七一咧，我见到啲暴力团体嗰啲咁样咧，即系都好似多咗。阿长毛嗰个纸棺材咧，有个真系未出到街，已经系俾人已经嗰啲爱国人士已经粉碎咗， 系啦， 已经粉碎咗啦，已经。 古思瑶啊，望住副棺材同声一哭， 系 吓，因为佢拿手好戏嚟嘅，佢一世人最大嘅杰作就系纸棺材， 系 吓咁多年都系噶啦，廿几年都系咁噶啦。是咪先？竟然咁样粉碎咗， 同埋直头系追打佢哋嗰啲咁样咧，即系搞到社民连嗰啲四散咧，警察都冇出嚟 嘅，呢个 嚟帮帮手。 而家香港系警黑一家， 系、 啊、因为而家咧习惯咗， 即系又系自己有嚟嘅嗰啲 阴阳两面。警察搞到你咪搞，搞唔到你咪搵社会。 即使好似头先我哋上一节讲咧，嗰、那个喺即系。尖沙咀嗰个钟楼度嗰单嘢咧，即系围嗰个外国记者度咧。喂，其实你睇翻段片咯，好长时间嘅，四五分钟都有。 围咗好耐嘅，围咗。 系啊，冇警察嚟嘅。喂，嗰晚嗰个集会啊，附近一定系布防晒差佬，叫喂唔想俾呢班人嚟集会啦。你竟然冇差佬走过嚟帮帮手，有冇搞错啊？ 所以不能讲话香港系口口声声系国际城市。 嗯， 边一样可以同国际接轨咧？系咪啊？ 所以六八九成功将呢个香港呢一方面拉到同大陆睇齐啦。 系啦，呢个即系功在党国。 系啊，将呢个香港变成一个中国嘅普通城市。 而家呢个世界咧，因为有咗共产党咧，能够拉低咗，咪拉低咗我哋同中国大陆嘅距离， 拉近咗。 系啦，我哋根本上就原是一家，都唔到我哋唔承认。 所以我见到佢围嗰个外国记者嘅时候，我真系好惊打咗落去噶。打咗落去就真系变咗好似嗰阵时义和团嗰啲咁样噶啦，即系要烧死鬼佬、白莲教啊、烧鬼佬啊嗰啲咁样噶啦。 吓，因为我哋头先调翻转讲啦，我唔系我哋觉得系咁样，而系 国际 都觉得应该系咁样。而家香港已经系变成咗系咁噶啦。吓，呢个系真系冇办法噶啦，即系已经成咗一个国际嘅共识嚟嘅。 幸好咧，即系香港嗰个法治制度咧，即系仲可以紧守得到。 睇下啦，我真系唔敢讲，因为而家好多嘅嘢，尤其喺地方法院啊，或者裁判司处咧，对呢、這个即系叫做。游行示威的人士啊，或者公民抗命的人士呢，其实是判得相当重。是我们真的看到的。而呢香港人呢究竟还有多少呢，是当一个趋势、就是大石砸死蟹，那么苟延残喘的情况下呢，你看到呢辽宁号来香港排队攞飞的人究竟有多少，落大雨。 都多喎、啊，真系有啲仲话排到又，哎呀，点解我排到最后都谂唔到啊？ 系啊，因为咧有啲直头可以我嚟炒飞嘅，因为咧我今日喺石岗见到咧，因为我石岗塞车就系、是、因为排队、就见到好多嘅南亚裔人咧系担凳仔喺度等啊， 商机嚟喎， 系啊，商机嚟， 有钱搵 吓，咁咧辽宁号呢啲。咁嘅战舰，咁嘅级数嘅战舰，所谓自主研发都系得啖笑。但系问题就系、是、香港人即系趋之若鹜，咁多人去排队就系、是、为咗见佢一面。咁你话啦，香港人嘅水平去到边度？系咪？但系我亦都担心嘅。当你咧走咗上去睇咗，哎呀，辽宁号好犀利啊！呢样设备我都未见过，翻嚟一讲嘅就分分钟揭露国家机密喎。 系 系啊， 因为 Tony Choi 嗰时成日话咧，嗰啲咩中国嗰啲海军咧有咩唔知有最先进嘅卡拉 OK 机喎。 系啊， 大哥，我啲人咪上为咗想上去听，系咪究竟系咪真有卡拉 OK 机喺度？ 系啊， 系咯、 啊。所以咧，而家甚至有啲人、啊 是 每一个都好，用爱国做遮羞布，黑社会都好，甚至呢个长毛女长毛俾啲大妈搞，即系大妈搞啊嘅时候咧，啲人话诶，差佬拉我，你咪拉我啦，我系爱国人士，爱国大晒啊！ 哦，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做爱国系无赖嘅？即是爱国主义是无赖的最后避难所。 是这个这句说话来自一本书叫爱国策。是啦，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 真的。 是。 那么好像啦，而家譬如好像讲多几句啦。那么而家七一呢就叫做啱啱好、我哋宽送咗啦，这个沦陷咗二十年啦。那么刁拔，你觉得呢二十年是不是真的不变形不走样呢？ 你咁睇啦，香港呢仍然就算再过多二十年呢，都仲会系中国里面最富有嘅城市，但系生活就唔系啦， 平均收入啫。 我讲紧系啦，冇错，生活就唔系啦，生活呢就会系点呢？香港会变成一个普通人非常难生活嘅地方，而家越嚟越系咁样。 你呢？ 我觉得都是没有真普选，这个令我最失望。是 但是民主不能当饭食、哦。 没有民主你迟早都是没有饭食。是不你即是你看大陆就知道即你可能说喂都是他们不是这样生活怎样，但是就生存和生活你们怎么看，即我是这样看的。 咁我咁睇咧，香港人觉得冇希望，所以一路向下沉紧，因为中国人嘅起点低。佢哋嘅起点低，以前系乜都冇，根本上 系 讲一句，跟住隔篱居委知道已经夹捻咗你去啦，跟住屌你老尾就跪喺度，跟住就要写悔过书啊，有乜乜啦，劳改啦，咁而家都未使，言论自由系充分有嘅，吓、你 未有廿三条之前，我哋都仲可以， 唔系大陆嘅言论自由系充分有， 只要你唔好闹到最上嗰啲， 系啦，你喺任何酒楼啊、市集啊讲系冇问题嘅。诶、屌你咪嗰个我哋个县政府都扑街嚟噶，我哋个县长，屌你咪成日贪得无厌，你讲乜都得，只要你唔好即系喺媒体上讲，唔好转发，你系一个人讲咩都得， 即系敏感词嗰啲就冇啦。 睇下你啦，睇下边点样啦，闹老习未必得嘅。 啊，咁呢个一定唔得喎，吓、咁但系佢哋觉得佢哋自己系向上紧，即系表面上好似收紧咗啲嘢，但系实际上咧喺某得。其他的情况方面，他们放松了。 例如经济方面，即是比他们搞生意。 经济根本上呢，现在呢大陆人的希望就是想办法找到钱走。十个做紧九个半都是。想办法找到钱。所以他们呢现在做任何事就以圈钱为大。点为之圈钱为大？只要有机会博到一蚊，我哋就做。讲诶， 我有一蚊就多一个机会可以离开。 我话俾你听啊，嗱，讲少少经济啦，即系第三节系经济环节，不过兜咗好远啦。大陆好多叫周六福， 香港都有啊，依家 系啊，周六福。咁啊，另外咧就有周大生。咁、其实好多系加盟添嚟嘅，佢哋做生意系咁嘅，咁咧就当然有主体啦，话香港周六福啦，香港周大生啦呢啲啦，咁咧其实喺大陆咧开到成行成市， 因为用香港做招牌，你喺香港叫做香港公司就会有人嚟掟钱入嚟噶啦。 而家大陆嘅情势咧系同我哋想象唔到嘅，啲金铺都好啦，因为香港系四条狗嘅，大陆系三条狗。九九九金，我哋香港嘅四条狗，周大福买嘅一定系四条狗，咁咧变咗咧个纯度唔一样，但系牌价咧大家都有差距。咁啊卖金器系因为中国人系习惯喜庆节日啊乜嘢都好啦，你见到啲视频都龙凤额咧摆到上落心，即系落 手都举唔起啊！嗰啲龙凤额多到系 重噶， 系啊。 咁我话啦。买金是成为一个保值啊，同埋一个炫耀的趋势。咁金铺生意当然好，但系调翻转，而家好多香港嘅工人或者大陆嘅打金师傅系冇得做，而成本越来越平。喺布吉咧，好多打金嘅金铺嘅叫做工厂啊，而家基本上咧。好多已经咧就将嗰啲老师傅啊，话哎呀你手工点样好啊，火耗几多啊，佢哋赚尽咗，因为科技嘅发达。点为之科技发达呢？用 3D 打印。而家做金器系用 3D 技术打印。 犀利喎，象牙得唔得？如果系， 我唔敢讲。 系咯，一象牙师傅唔放过你啊！ 即系你话咧，而家耗人手嘅嘢咧。在个科技发达咧，三 D 打印未算。可以周六福举例咧，好多是加盟店，金铺就好少加盟店。但是佢是加盟店，点解可以加盟店咧？因为金是值钱，金是一种可以抵押的嘢，变成咗咧好多人我加盟周六福，咁我就加盟嚟，咁我冇钱，咁我同你攞咗批金色，然后呢批金色咧，除咗门面摆度嗰啲咧，佢就将呢一部分嘅金色咧就抵押咗俾银行，然后银行攞咗钱翻嚟做生意。 哇！咦，即系嗰个铺都系一个借钱嘅工具嚟嘅啫。 系啦，所以大陆嘅生意真系千变万化。留翻少少，我大飞看天下讲啦。咁呢一节咧就又够钟啦。咁啊，希望下一次咧就许留山继续嚟啦。咁啊，我哋咧就Tony哥咧就 讲佢喺杭州翻嚟嘅见闻啦。咁咧就啊挂住通义菜嗰啲咧，佢呢两日咧会落呢个声音专栏， 系嘛？ 系啊，咁啊到时睇下佢啦。咁咧我就 唔好泄露国家机密喎，喺啲声音专栏里面。 咁咧因为咧我哋想咧星期二得到咧就即系我啦，咁未其实未同阿 Tony 倾嘅，我想将星期二得到咧变成一个多讲时事嘅频道，经济嘅频道。咁咧我就会想咧就将嗰啲譬如鬼故啊，或者讲啲旅游啊嗰样嘅节目咧，我想咧就喺呢度咧抽起佢，咁咧就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咁我想问下家产生啊，咁啊马来西亚嗰个叫咩啊？ 马来根 系马来根 呢个系叫做芒向编辑部， 系因为咧 一个节目嚟嘅呢个 我哋咧就我想咧就揾佢哋咧就做一啲声音专栏，咁咧譬如可能有时间录，或者突然间觉得有啲嘢睇唔过眼嘅，咁俾几分钟我，咁我哋播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呢次上去广州都有任务嘅，就系我揾咗三个广州嘅网友，第一个 Sam 哥 ，Sam 哥咧就 搞边科啊？ 做地产嘅，帮嘉华国际咧就喺大陆咧就开发地产嘅，咁啊后屘咧就你话胡死。就九烹又好，你话咧功成身退又好啦，咁但系咧暂时失业，咁佢应承咗我咧就讲佢对大陆啊、香港啊、楼市同埋咧个经济嘅睇法嘅，佢有佢一套嘅，因为咧佢系香港人嚟嘅， 就大陆个玩法都同香港唔同， 所以佢咪搵唔到工咯。 哦， 因为点解搵唔到工咧？ 佢用咗香港嗰套玩法喺上面玩， 佢唔肯玩上高嗰套啊！即系佢觉得佢做到呢个职位，佢应该请大陆好多地产公司请佢，而佢唔肯做，因为佢知道呢啲咧咁样起楼法系唔啱噶，做唔到噶， 过唔到自己个关。 系啦，佢就唔做，跟住最近咧就去咗新加坡嗰啲叫做呢个开发公司，做 马来西亚。 我唔系，佢喺大陆嘅开发公司，咁咧就三次啦，即系咪见咗三次啦？最后尾同一个大陆人咧竞争个职位，咁到最后尾因为人脉嘅关系，佢输咗，佢想回流翻嚟香港，但系咧个钱相对争好远。咁第二个咧就唔知佢中唔中意我讲佢啦，佢系做糖水铺，但系咧佢对咩火燎心？即系香港有个名人经济学家火燎心啊，讲到自己如何如何。最近咧教人 买巴菲特咩2000万嗰、那个， 系啊，即系 Bitcoin 啊，你行开啦！我话俾你听啊，真正嘅专家就系我呢个网友，佢喺我识咗佢十个月，佢每一个月佢话俾你听。呢个 Bitcoin 升到几多？而家可以去到几多？几多？几多可以买？嗰啲可以买，一路仲追紧追。不停话俾你听呢个位唔怕入，仲可以再升，即系等于通啲菜，银纸爆咗煲，你买得过啦。 刘本伟， 佢一样，佢话投资呢样嘢好准，一路睇住佢升。第三个就系我偶像，咁啊唔好开名啦，睇下到时佢自己话咩名啦。佢咧就系喺大陆系卖盘嘅，卖楼盘嘅，咁又有茶餐厅啊，又做服装生意近期咁。咁我就叫咗佢哋咧，唔系唔好叫啦， 邀请啦， 邀请啦，邀请佢咧就同我咧就录啲声音专栏，系讲中国大陆一个香港人睇嘅，一个咧就系普通市民睇嘅，一个做紧大生意嘅人睇嘅。咁佢分三部分咧，就每一个礼拜咧就交啲声音专栏档俾我啦，咁我喺星期二得到播啦。咁有啲人咧，譬如问我哋都始终隔咗重山嘅，咁佢哋对楼市好敏感，大陆点样嚟，好多睇法系佢影响我噶。有啲人问我大陆嘅楼市点睇，边度点咧？其实系佢哋影响紧我，但系咧，你啲人话我吹水又好，或者讲粗口话我鸠噏到，你睇下我讲嘅，做咗十个月啦节目。由讲惠州楼市鬼城消化咗十里银滩系咩回事，到而家全部都证实系啱，包括我睇常平楼系啱，广州未来深圳嘅楼，而家最重要系佛山添，冇一次讲错过一单，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 系咯， 系啦，咁啊，林拉屎啊，超时噶啦，俾我讲几句说话。我呢几句说话系代阿通啲菜讲嘅。 有啲人话马币十年新低，吉隆坡楼市稳健，双子塔景观三分钟步行至地铁，轻铁转乘站楼下两个大型商场，写呢一啲。咁我想问啦，委内瑞拉买唔买得啊？跌咗咁爆咗煲咯，系咪先？真系十年新低可以买翻咩？日本沉咗二十年添，系咪啊？零买当头起，唔好傻啦！送车位免律师费，送全屋装修家私电器，12% 保证租金回报，送第二家园计划申请费。 申请费啫喎， 系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边有送咁大只蛤乸啊，大佬？ 香唔使赚啊， 系啊，香港公司代办租务、杂务、信用保证，食多你一程， 哇，你个街食埋你个蛹啊，真系。 所以话咧，三个地铁站连接。龙新高铁直通新加坡永久地权，国宝级运动选手拿督李宗伟先生代言，佢打乒乓波噶咋？ 羽毛球，羽毛 系啊，打羽毛球嘅，对唔住，系诋毁咗你添，因为而家男兵出咗事啊，讲错。打羽毛球嘅啫，我哋够有一个国宝级嘅艺人专做代言人嘅成龙啦，几时佢代言啲产品唔扑街噶？香港航空都唔即系唔担保唔瓜啦，大佬。 啊，黄西头水都死埋嗰阵时， 香港航空出咗意外啦，有人死咗。 系啊，啱啱 公务意外死咗啦。 所以我都话啦，呢啲咁嘅老千。大家真系擘大双眼睇下啦！我代通啲猜讲嘅啫，系咁。